同意了啊，大家都还是宁愿当一个好人，不要当一个勇敢的人。那但是啊，我觉得我跟庄子啊做朋友做了10年以上，一直到最近这一年，我才开始在反省到我的爱心这件事情可能能量上有问题。就是我的爱心，我之所以会对我周遭的人付出爱心，往往都是因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好的状况，是用一个负面的动机，就是怕事情变坏的那个怕当做能量的中心在对人付出爱的。然后后来发现我这样去爱别人往往得不到好结果，对方也不会好起来，所以才开始认识到这个能量不是一个好能量，然后才开始愿意慢慢的放弃这样的一种爱心。那其实当你放弃这样的爱心的时候，你会直接面对到很多恐惧，但是你把这些东西都撑过了，活在副交感神经的世界了，你就会得到一个好东西，就是现在市面上那种什么书在教你怎样怎样可以心想事成，那个心想事成的能量会出来，就是当你没有恐惧不用负面的动力的时候，心想事成的能量会出来。所以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蛮赚的，不过是丢掉爱心而已嘛。啊，再听起来不道德是不是？就如果你没有好的能量的话，你再有爱心也没有用啊。我就觉得现在班上，我觉得有些同学家里面也是有小孩的，我很怕父母关心小孩子，因为往往你那个关心小孩子的那个动力是因为出自担心怕他身体坏下去，所以不管你怎么担心怎么关心小孩子身体都还是坏下去，就是能量不对，能量的原点不对啊。但是这事情我觉得我跟庄子做了10年朋友才在很最近的时候开始反省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不是要求同学立刻做到，就是可能在你们心里面有一个角落了，这个事情就放着，说不定10年之后的某一天你也会觉得当有爱心的人当得有点烦了，觉得一无所得啊，那个时候再放掉爱心还来得及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想法，不是在督促你们要赶快这么做啊，不敢不敢。那这个性欲过旺的这个事情啊，尺脉宏大的事情，那我想真武汤是一个蛮好的处理方法。那么还有一个，当一个人肾阳虚的时候啊，这个人的舌苔会发灰发黑，那这个发黑发灰的舌苔往往是肾阳不够的人的一个征兆。那这个舌苔倒是一个用真武汤很好的鉴别点，因为你想想看，真武汤这个病，你会知道真武汤是一个用附子比较多的药，对不对？所以是白术、附子、生姜，这属于阳药，对不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舌苔是黄黄的，就会觉得我不敢用真武汤，因为怕上火。可是如果你的舌苔在黄中是带灰的，那你就要考虑真武汤，勇敢的用下去。像礼拜六就有一个同学，他是上课听着听着觉得他自己是真武汤体质，然后就回家吃。那我跟他讲说你可以吃附子汤，不要真武汤，反正就是那一类的方了啊。那他吃了之后就跟我吃，他上个礼拜问嘛，然后昨天来说，他说我原来的舌苔是灰灰的，然后也有黄，就是等于是有上火，可是吃了真武汤之后反而舌苔白了，就吃退火药，就当你是肾阳虚的时候啊，舌苔如果是黄中带灰的，你不管怎么吃退火药，你的舌苔都不会白回来，因为那个火是水气上不来的火，所以你必须要吃真武汤让水气上来，它整个舌苔都白了，都干净了，哦，那时候那个火才真的退掉。所以当你是舌苔泛灰的时候，那不管你是多上火，你都要考虑这可能是真武汤症的范畴啊，这是一个治疗的重点。像我们说老人家虚的人冬天身上容易发痒，这是真武汤，这个新陈代谢不够。那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东西有推扩的余地，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妇女，他就是莫名其妙的烂阴道，那个烂阴道可能就是他的新陈代谢能力实在太弱了，身体的生命能不足以支撑这个肉体的存在。那或者是有人很容易长青春痘，就是身体表面很容易这里那里腐烂，细菌会感染，这也可能是真武汤哦，就他生命力不够的状态。那所以他的推扩的可能性很多。那像是糖尿病的这种脚啊什么溃烂，对不对？当然你会说那个烂掉的地方，如果你把它用那个黄砂糖泡弄成水啊，泡在黄砂糖的水里面，那个伤口它自己就会把它脓喷出来。就是糖尿病的人哦，泡了那个伤口泡的糖水要好得快。那但是你身体体质的调补的话， 当然要伤口愈合一定是吃黄芪为主啦，啊，就是黄芪炖老母鸡之类的，黄芪红枣炖老母鸡，但是体质上来讲那是一个真武汤的体质啊，所以同学可能在这方面要认得一下这个真武汤的体质。那另外呢，真武汤的这个主症哈，在这个头昏呐，啊，胃口不好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你要把它减几味药哈，也不是不可以。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在《金匮要略》这本书里头啊，有收录一个净效方的竹馥汤，这也同学不用抄，这个就是知道一下就好了。这个汤剂啊，你就可以想象它是真武汤的一个比较简味的做法。在净效竹馥汤呢，它是白竹二两，附子一枚，炙甘草一两，就这样简简单单一个方。它治什么呢？他说治疗风虚，就是人虚啊，又很容易受风，它的症状是头发重，然后人很容易昏到受不了，然后食不知味。那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你光是用白术跟附子这个主框架就可以做处理的还不错了啊。所以只是跟同学讲一下，其实你说真武汤是补脾肾之阳，对不对？你讲单纯一点，就是有附子有白术，效果也不错了。那这个再来呢？我们上次上课的时候呢，有讲到这个真武汤啊，吃真武汤会长什么样的肌肉，吃小建中汤会长什么样的肌肉，对不对？就真武鸡比较有棱有角，小建鸡比较圆滑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肉就是松松的、肥肥的、垮垮的，那是不是他就等于他缺乏真武汤的肌肉？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算真武汤症？就如果一个人他的那个脸色啊，或者是肉皮肤看起来是灰灰白白、肥肥垮垮的，其实这样的人就蛮有可能是落在真武汤症了，就是肌肉松弛，容易浮肿，容易疲倦。像你看有些人，什么叫容易浮肿？就有些人他早上起来就对着镜子这样叹息，说怎么办，睡觉眼睛都泡泡的，好难看哦，对不对？这种人有吧？那如果你白白肥肥，肉松松，又眼睛容易泡泡，那这样子哈，真武汤症出来了，那就可以吃真武汤。但是呢，说到肉松这件事情啊，有一个可能性是让它不在真武汤的范围里面的，就是啊，《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小段经文有讲到一件事情，好像他是说人啊的肉，如果是一般来讲，人的肉就好像爬在骨头上面的一种爬藤类的东西，对不对？照说人的肉会很喜欢扒住人的骨头才对啊，对不对？可是呢，当人有一个状况出来的时候，人的肉啊会不喜欢往骨头上面靠，所以这个肉就会自动的，明明你也没有几岁，蝴蝶袖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一放松整个，就是有些人是这种状况是明显到说他有练肌肉哈，练的胸肌什么很大的，可是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胸肌是掉到这里来了，这个手上那个肌肉是真的肌肉啊，可是一放松的时候这样子的蝴蝶袖都出来。那这样的人我看过的一个是贩毒的，就所谓的药头。那人为什么会变成肌肉有可是不喜欢往骨头上靠呢？那古中医书就说这个是因为人的骨头太寒了，就是他的骨头充满寒气的时候，这个肉会觉得那个东西冷冰冰的，像死掉的东西一样，我不要跟他做朋友。所以骨头太寒的时候，人的肉会喜欢垮，不喜欢往骨头上面靠。那要去骨头的寒气，你说白术、附子之类的药有没有效啊？那有效，但是最直接有效的还是地黄麻黄组，就是阳和汤。 那直接让骨头暖起来的药物，我觉得羊和汤比较好用。当地黄熟地黄多于麻黄20倍的时候，这样的麻黄它刚好可以把骨头里面的寒邪逼出来。所以往往你哦，如果你是觉得你的肉啊怎么都垮垮的，你要摸一摸，用你的手去抠一抠你的骨头，感觉一下你的骨头跟你的肉相比哦，是肉比较冷还是骨头比较冷？如果你是骨头比肉冷的人，那你的这个肌肉的松弛就请用羊和汤。用了羊和汤，让你的骨头比肉要温暖，那你的这个肉就会喜欢往骨头上面靠了啊！就是现代人的蝴蝶袖，很多人是这样来的，就骨头不够暖。那骨头不够暖，这个骨头里面有寒气，积久了会变成什么东西啊？骨头会阴实。那骨头阴实了会怎么样啊？会长骨刺，椎间盘会凸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临床上面我最爱开的药的第一名是生武汤的话，那在台湾这个地方第二名就是羊和汤。因为台湾人骨头寒的人很多，所以这个方子啊，不妨把握把握啊。羊和汤、真武汤，那都是台湾人的常家庭常备良药啊。那么，不过呢，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读这个《伤寒杂病论》啊，我想我们不一定能够在有生之年完全开发出这本书里面所有的医术，因为这本书里面有一些东西实在是蛮吊诡的。就比如说有一个方子，它是治黄汗的吧，就是人出汗是黄颜色的，它是桂枝加黄芪汤，就是桂枝汤里面加黄芪，让红枣再多几颗这样子。那这样子一个方子啊，我们的那个大禹助教，因为是开业在当中医嘛，他有一次他妈妈的朋友还什么来啊，然后就是他就看病嘛，反正就一下子想不出来该怎么办，就电脑按 search 啊，就在桂林古本这样的全文检索一下，看有没有什么条文可以来用看的，就跳出桂枝加黄芪汤里面有一个主症是什么呢？是腰髋松弛，就是这个腰胯无力这件事情。那结果呢，他就给那个阿姨开了，然后那阿姨回去给他家里面妈妈还是婆婆吃，就吃了以后这个髋关节的问题就好了，然后他再给他妈妈的朋友几个阿姨吃的，都是吃的就好。那一天的药量也不过是桂枝汤10克，再加3-4克的黄芪，然后再加1克1-2克的红枣这样子，那效果那么好。那你可能会说哦，我们来倒推，当然可以说哦，桂枝加黄芪汤这个结构上面来讲，它会变成一个专补三焦的药。那补三焦就是补少阳，补少阳就是补胆经，补胆经就是补环跳，所以它有奇怪的疗效出来，就是竟然一个治黄汗的桂枝加黄芪汤是髋关节病的特效药。那我听了以后觉得哦，这么厉害，那我来吃吃看。因为我这个人啊，一向懒惯了，很讨厌那种什么类似蹲马步之类的动作。现在西洋人叫什么叫 squash 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已经不会念了，太久没有听那个字了。那这个，我就发现吃了这个桂枝加黄芪汤啊，哎，真的在这个好像蹲马步那个姿势的时候啊，觉得下盘变稳了。所以人家说，哎，这个腰胯不好去整整骨啊或怎么样，没想到这样一小包药可以搞得不错哦。那就是助教在无意之间发现的这个推扩用法。那这样的推扩用法，其实我觉得那是属于我们读《伤寒杂病论》的每一个人的惊喜。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等着我来教你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用着用的，常常就会发现，像助教发现了我没发现，那有些时候就有别的医生他们又发现了别的使用法，那这就是蛮好玩的事情了。也不用期待，因为他的正轨上面有的东西其实就已经很值得我们学习了，但是在用着用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推扩用途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肌肉松弛容易浮肿容易疲倦的体质哈，那是蛮有可能是这个用到真武汤的。那再来呢，我们说真武汤的这个症状在伤寒里面啊，不是有这种什么肌肉抽搐啊这种表现，对不对？那这样的表现呢，我们就会 有几个话题可以来想一想。一个就是啊，如果一个人他是脑溢血之后，你想一个中风的人，他可能他在没有完全复原的时候，他这个人就是怎么样，嘴巴歪眼睛歪，对不对？然后呢会抽搐，这个半身不遂，容易摔跤，震颤麻痹，眼球会一抽一抽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是挂到真武汤症的哦。那你用真武汤能怎么样，能够加速他的复原，因为中风的人肾阳够，他会复原的比较好，所以真武汤它也可以是中风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保养药。那这一类的症状，我们之前到现在讲到所有真武汤症状，如果发生在心脏衰竭的时候呢，那就用啊，啊，就是心脏衰竭也可以有机会是挂到真武汤症的。那像是大陆那边刘杜周他也在说，其实我们一般啊，中医认为说癫痫这个病，就是在地上抽搐吐白沫这个病，他说癫痫这个病我们应该是照痰证医啊，用什么滚痰丸啊或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用那些把这种粘稠的痰拔掉的药效果不会很好，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这个癫痫的患者他到底是挂到这种浓浓的痰这边，还是挂到水毒这边。如果他的体质跟一些症状的表态是在真武汤的框架里面，是在五苓散的框架里面，像什么癫痫而吐涎毒吐涎沫者，五苓散主治，对不对？是有可能挂到真武汤跟五苓散的框架的哦。那那个时候就是反而是真武汤跟五苓散会比较有用啊。所以我们中医的学习的话，到底还是要以抓主症为主。至于说西医的很多病名，我是觉得那个好奇心哦太大，恐怕不见得会很好。上次好像昨天还哪一天昨天有一个学弟啊，他跟我讲说他有一个朋友啊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病，就是肌肉自己会溶解掉还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这样给我听，就是西医说这是体内怎样一个化学变化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听着听着就跟我那学弟讲说，如果你再把西医的内容再跟我讲得清楚一些的时候，我大概就再也想不出来中医要怎么医了、哦、就是当我失去了那个中医的那种外部观察辩证框架，然后听到里面这个酵素那个酵素然后怎么样的时候，我想我的中医的功夫就散架了、哦、大概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想我们既然是学中医嘛，就是以抓主症为主啊，就很多太精密的研究报告还是先不要知道好了，就是知道也不一定很好。那这个水毒体质的人当然有可能会肠胃的吸收水的功能也不好嘛，所以他如果你有一个人他的症状是常常拉肚子，然后常常尿比较少，然后腹部会有闷闷的钝痛，然后大便之后拉了肚子之后又有点脱力感，那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它就有可能是真武汤的水毒体质啊。那另外还可以再换一个讲法，就是我们台湾人啊长到今天，其实我们许许多多的台湾人都是所谓的水果宝宝啊，就是从小到大吃了很多水果，对不对？那美国人是什么？美国人是牛奶宝宝，对不对？牛奶宝宝会怎么样？就是男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射护腺一定会废掉啊，那是牛奶宝宝的特征。那这个水果宝宝啊牛奶宝宝这种人，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个水毒体质，我们这个体质会变成别的病。那这时候你在听主症的时候，你就要会想，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他特别讨厌游泳，他觉得人泡在冷水里面就全身不舒服，真武汤体质，就是身体里面有冷水的人就特别讨厌外面的冷水，就有这样的事情。就比如说如果你听到一个气喘病的患者，他跟你讲说我呀夏天不容易发，冬天容易发，而且我冬天呢总是都在洗澡间里面发，就是吸到水蒸气了就会发了，那水毒体质，就是这个气喘是肾阳虚的水毒体质，就是 当这个人的疾病好像遇到冷水会引发的时候，你就要想想看他有可能是真武汤的体质，你就要看看他的舌头，把他的脉，然后问问他的生活起居、饮食作息，了解了解是不是可能要用到真武汤啊。那这个这件事情我们要知道一下。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杂病里头啊用到真武汤，究竟剂量要大还是小？我这次医案里头啊有特别请助教帮他收两个医案，就是在27页、28页那个地方啊，有一个朱静中的医案，那两个医案就是专门讲真武汤啊用很小很小的小小剂量有效，医得很好。结果呢病人嫌说药怎么那么小包，加一点点，结果一加就吃坏了。也就是说，虽然啊我们在治疗这个什么高血压啊什么的时候，我们真武汤可能会用的很多，附子用的很大啊，什么八两都用下去，但是呢有一些人的某个体质呢是不适合一下子附子剂用太多的。那不适合用附子剂用太多的啊有两个机会。一个机会呢比较是民国初年的这个住卫局在临床的时候发生，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他用了附子剂反而整个人病情恶化，变得不可收拾。那他就觉得说那个不可收拾，因为这个人的这个身体体质已经太寒了，寒到会有隔拒的现象了，你他平常的所有的毛病哦都被冰冻在，好像把 他身体的很多病都放在冷冻库这样关起来不管他，那你用了附子剂开始化冰了，什么病都冲出来，然后就救不了了。那这是一个情况，但是这个不是朱静中讲的情况。朱静中他的医案里面讲的情况是，虽然我们现代的人大部分需要用到真武汤都是标准的阳虚阴实的体质，但是有些人他是属于比较偏阴虚那一边的。那我们说中国人说虚劳虚劳，这个劳这个字呢其实就是比较偏阴虚的。那这样子体质的人，其实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比较在小建中汤症的框架里面的人。那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教张仲景虚劳篇，所以我们可能这地方不会讲的很多，因为张仲景虚劳篇里面就有讲到像是阴虚类的虚劳，你说小建中汤算不算？算。小建中汤治阴虚的药很多。酸枣仁汤算不算？算，因为他是睡太少熬夜赶什么工作弄到血都干掉了睡不着觉，算。那这个大黄直冲丸症算不算？算，因为他血肝血劳，那有淤血在这里面干掉，整个血不通，人也是干干的。然后甚至鼠疫丸症算不算？算，因为鼠疫丸是营养不良，整个人瘦巴巴的。就是当一个人的体质是坐落在张仲景虚劳的这个劳症的范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他的身体实在是不耐烧啊，你用真武汤恢复阳气，就好像这个人的整个身体，你就想象这个人他是一块牛肉干，就是一块带水的牛排这么厚这么重，那一块牛肉干这么薄这么轻，那这两个东西你要把它烧热需要的火力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把牛排刚好煎熟到很香，牛肉干就变成炭了。所以当那个人是处在牛肉干的状态的时候，你用羊药要比较小心一点。好，那但是这个地方我这堂课不会跟同学讲得很清楚，因为呢我想以后我们学了虚劳篇之后啊就会了解虚劳人是怎么样一个体质，那那个时候再回头用真武汤就会顺手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再来上一上今晚最让人痛苦的内容啊。